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41首，《赋得暮雨送李昼》，韦应物。楚江惟余李，建业暮中时。漠漠繁来众，冥冥鸟去辞。海门深不见，浦树远寒枝。相送情无限，沾巾比散丝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